生而无可恋，穿插的情人一转再转，难及上你恋一恋。也许生平无知己，但却能够找到你。即使分离多于碰见，仍没法再逃避。爱难避，记忆中总有你。快乐时期，苦闷时期，全与你一起。在这悠悠长天地，感觉如何能不死？有赖你，令我岁月如飞。无人明白我，即使多苦楚，怎么觉得仍不错？只因爱你，为你活着。人明白我，过去那个我，今天已经重生过。只因爱你，为你坐着而坐，为你错误而做错，亦不必追问你心中有多爱我。曾经有你，因此有我。也许生平找到你，即使分离多于碰见，仍没法再逃避。爱难避，记忆中总有你。快乐时期，苦闷时期，全与你一起。在这悠悠长天地，感觉如何能不死？有赖你，令我岁月如飞。没人明白我，即使多苦楚，怎么觉得仍不错？只因爱你，为你活着而活，为你过路而渡过，令匆匆生爱比苦更多。无人明白我，过去那个我，今天已经重生过。只因爱你，为你坐着而坐，为你错误而做错，亦不必追问你心中人生。